咱们继续欣赏单口相声册子中的下半部分。好了，到这里呢，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。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侯磊、制作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最后呢，送您一首来自范逸臣的歌《离开悲伤》。听众朋友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我的瞳孔上演着你的笑容，我的耳朵播放着你的感动，还好因为有你，记忆开始温柔，那些绵延的伤痛都找到出口。你带我离开悲伤，像黑夜里的月光，那数不清的失望，是你叫我原谅。当你靠在我肩膀，学会了遗忘。是你的笑容，我的耳朵播放着你的感动，还好因为有你，记忆开始温柔，那些绵延的伤痛都找到出口。你带我离开悲伤，像黑肩膀。